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提起优秀的相声演员贾伦呢，很多人知道他是相声名家侯耀文先生的得意高足。其实教导这个贾伦学习曲艺艺术的老师啊，并不光他一人，那还有谁呢？他又是怎么成为专业的相声演员呢？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大家好，我是韩健，咱们接着聊贾伦的故事啊。说到贾伦和曲艺艺术结缘啊，那是和父亲贾继光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父亲是著名的相声演员，所以呢经常来贾伦家做客的那都是曲艺界的名家，经常的和他父亲交谈呢，论艺术。哎，这个贾伦呢耳濡目染的也学了很多东西。不仅如此啊，这些曲艺名家的到来呢还给了贾伦另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能近距离的接触这些相声名家。谁都会教他一点相声的基本功，你说点他来点，哎，这贾伦呢也有心，把这些名家的教导呢都拿录音机给录下来。也就是从这儿起啊，贾伦开始了和录音机陆老师的学习。这种潜移默化的积累也让他在后来的表演和创作当中受益匪浅。好，下面咱们来听一段贾伦创作的相声片段，和连春建合说的儿子梦。 我告诉你，儿子的爸爸和姑娘的爸爸就不一样。 不是，这都是爸爸，他有什么不一样的？ 咱们先说第一点不一样。 你说说， 一问生的是什么 啊？ 回答那个表情就不一样。 你给学学， 你看那生儿子的， 嗯， 你一问他，你看那样，咱能生别的吗？儿子，看看见吗？ 您瞧这嘴歪的，儿我还不会。 我们生姑娘的没这么大劲儿， 嗯， 生的什么呀？ 啊， 姑娘。想开点吧，怎么也比生个茄子强啊。 这有生茄子的吗？ 这就是第一点不一样。 那这第二点不一样呢？ 抱孩子的姿势不一样。 这又有什么不同啊？ 你看那生儿子的 啊， 一般都这么搂着， 嗯， 扛着，举着，反正是越高越好。 哦， 我们生姑娘的不行了， 嗯， 平常不敢抱着孩子上街 啊， 偶尔上趟街还得学人家南方人。 学南方人什么呢？ 弄一小布兜在头楼这儿挎着， 嗯， 到老远一看来熟人了，顺势一悠的就跑身后头去了。 那人要问您背的这是什么呢？ 刚买了2斤粉条。 得，这姑娘变粉条了。 第三点不一样， 嗯， 给孩子洗尿布的劲头不一样。 这又有什么不同啊？ 给儿子洗尿布 啊， 越洗越精神。 是吗？ 给姑娘洗尿布腰酸腿疼啊。 贾伦，啊，我得批评你两句了。 我怎么了？ 你这重男轻女的思想可太严重了。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跟我爱人一样？ 谁都得这么说你啊。 我爱人还让我向他们单位的王姐学习。 这王姐又是谁啊？ 是他们计划生育小组长，第一个领了独生子女光荣证。 那你是得好好向人王姐学学。 学什么呀？ 啊， 我说你等会儿，我问问你，这王姐是儿子的妈妈呀还是姑娘的妈妈呀？ 这也问呢。 我还是说王姐生的是儿子。我说你打住，人家生的是儿子，你比得了吗？啊，你们王姐觉悟高，觉悟高愿意拿他们家儿子跟咱们家姑娘换换吗？ 换， 我说什么都没事，一说换孩子我爱人真不干了。 嗯， 你说大道理跟你说了多少条，哪条你不懂？ 你还要换孩子？要换也行。 也行？ 不能拿咱们家姑娘换。 那拿谁换呢？ 拿你换。 拿，哎，好好好，这主意太好了。 怎么呢？ 拿你换好啊。 为什么呢？ 拿你一换两边都有儿子了。 哦， 这边一大儿子，这边一小儿子。好好好，哎，就拿你换。 我不是真想换。 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我不是看人家儿子眼馋吗？ 你这有什么眼馋的？ 晚上说了，你眼馋我不管， 嗯， 我响应党的号召就要这一个了。 说得好， 你要真眼馋呐， 嗯， 有能耐你自个儿生去。 嗯， 您说这不是抬杠吗？您说这不是抬杠吗？我要真能生，我还麻烦你干什么呀？ 也对， 我不是没那套设备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理他。躺在床上我就睡着了。 你是得好好休息休息了。 睡得迷迷糊糊的， 啊， 突然间觉得我这个肚子里头难受。 是不是白天吃了什么不消化的东西了？ 我赶紧到医院一检查，您猜怎么着？ 怎么着？ 大夫说我怀孕了。 你怀孕了 啊？一做那 B 超还说我怀的是男孩。 哎呦，这可新鲜。 哎呀，我这个高兴 啊， 我大摇大摆走进了产房。产科大夫看着我发愁。 发什么愁啊？ 他说我难产。 你可不是难产吧？ 我说那没关系，那咱们就剖腹产吧。 他还什么都懂。 大夫说只能这样了、拿起一把手术刀来冲我肚子咔嚓就是一刀啊！ 他这杀猪呢。 我也不含糊、一伸手啪，从里头瞪出一大胖小子来， 还真是个儿子。 这儿子可太聪明了，睁开眼冲我就喊爸爸。 哦，生出来就会说话呀。 哎呦，这时我觉得我肚子里还难受、我一伸手啪，我又瞪出一大胖小子来， 还是个双胞胎。 这个比那个还聪明、睁开眼冲我就喊 good morning。 这是妖精啊。 哎呦，这时我觉得我肚子里还难受、 啊、 我是掏一个右一个左一个右一个前一个后。 行了，你跑这变魔术来了。 我掏得正带劲呢、我爱人一脚把我踹床下的去了。 他踹你干什么呢？ 大半夜的不睡觉 啊， 你掏这被套干什么？ 做梦呢。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相声演员贾伦呢，有一哥哥叫贾坤，哎，他叫贾伦，他哥哥叫贾坤，这名字从昆仑这俩字来的。后来呢，贾伦收了个干儿子叫贾威，爷仨合起来就是威威昆仑。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接着说这个贾伦的故事啊。他哥哥和他干儿子咱们先放到这儿啊，先晾会儿，一会儿还说呢。接着说贾伦小时候啊，贾伦小时候最露脸的一次啊，还是他上中学的时候上电视表演相声。这怎么回事呢？哎，佳佳最有发言权。为什么呀？人当年看过呀。 欢欢，你这绕口令练得怎么样了？和你说啊，跟人交往啊，这口齿清楚是第一位的，要不你嘴里跟拌蒜似的，谁知道你想说什么呀？ 妈，我天天练着呢，您听啊，说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哑巴。 停停停，什么？五斤哑巴？ 哎呀，说秃噜了，是手里提了这五斤塔吗？ 哎，这还差不多。得了，你也甭背了，今儿啊，我和你说说人家贾伦小时候上电视的故事，也算激励激励你吧。 哦，那贾伦叔叔是怎么上的电视呀？ 那是在1978年，当时呢，央视二套开播，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在电视上出现彩色图像。 1978年，好遥远呀！那时候您多大呀？ 我上小学几年级吧，还真忘了，但我记得人贾伦的表演呀，这就够了。 那他演的是什么呀？是相声还是快板呀？ 那时候15岁的贾伦被邀请到电视台演了一段相声，叫好老师，这也是他第一次上电视。节目播出后，贾伦就成了学校的小明星了。 您还到人家学校去？您怎么知道的？ 嘿，他那时候上中学，学校啊就在我们小学边上，我呀当时还见过贾伦奔那学校去呢。 哦，您这么小就见过活的了？ 怎么说话呢，这孩子，你看看人家小小年纪都上电视了。你姥姥家那时候还是9寸的那种黑白电视呢，可我回家就和你姥姥说了，我呀见到带色儿的了。 哎，您这话说的也不太好听呀。 得了，别说人贾伦了，什么时候你也能上回电视，妈就知足了。 那有何难，您等着。 哎，儿子，你搬椅子干嘛呀？ 不行呀，我够不着，您看我踩在椅子上还没电视高呢，咱们家这电视呀太大了。 啊，爬电视上去？ 对呀，体育老师鼓励我上树，我爬上去老师还夸我呢。您不是鼓励我上电视吗？ 嗨，这么个上电视啊。 欢欢这个小伙宝真是够淘气的，哪有这么上电视的。哎，咱们言归正传啊，继续来说贾伦。刚才咱们说了，贾伦有个干儿子叫贾威， 那么这个贾薇会说相声吗？那当然了，他也曾经是嘻哈包袱破的成员，而且呢贾伦还给他捧哏在丰台相声乐院说过呢。您听过吗？要是没听过，咱们一块来听听贾伦贾薇合说的相声我要找工作。 他们不要啊。 那不要你怎么办呢？ 不要我咱再找别的，对不 对,、 哦、对， 咱是海归，对不对？ 行行，别提您这海归了、 哎、这不要我没关系。 怎么办呢？ 哎，我投简历呀、啊、 哎，也是个办法。 哎，简历写好了、 嗯、对， 我投在招聘会上。 嗯， 可惜呀、啊、 怎么了？ 被收废品的带走了 啊。 哎，我把简历投在中介公司、 啊、怎么样？ 被婚介所的带走了。 这都不挨着呀、啊哎、 我把这简历 啊， 我投在网上， 怎么样？ 被病毒带走了。 您瞧这倒霉孩子。 哎，于是乎 嗯， 我把这简历贴满了大街小巷。 你就快被那城管带走了 啊。啊， 你这是破坏市容，知道吗？ 咱也不懂啊，这个。 那你倒问问呐。 我是一个很有尊严的人呐。 就你？ 哎，我走进洗手间， 干嘛？ 站在大镜子面前。 嗯， 我洗洗脸。 哦，清醒一下。呵，干嘛这是？ 贾薇呀，贾薇。 嗯， 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你是一个海归呀、啊。 对着镜子说， 你会成功的。 嚯，自言自语。 里边蹲着的朋友们， 嗯， 你们支持我吧，耶、yeah ！ 行行行行，别坐大身上了，您这个碍着人里头什么事儿了？这是？ 哎，转身出来 啊， 站在洗手间门口， 怎么样？ 心情终于平静了下来， 发泄出去了吗？ 哎，从对面洗手间里 啊， 走出三个男的来， 啊，你在女厕所待半天呐？ 怎么没人告诉我一声呢？ 你倒看清楚了再进去呀、 啊！哎呀，这太危险了！ 可不是吗？ 赶紧跑吧！我 不跑等着挨揍啊！ 哎呀，后边一帮人追我， 真追你啊！ 还喊呢？ 喊什么呀？ 哎，抓流氓啊！ 完了吧，把你当流氓了。 哎呦，追上我就打哟， 逮着你了。 嗯， 你跟人解释啊？ 人家不容我解释啊。 那怎么办呢？ 拿着我这脑袋撞旁边那卷帘门，当当当， 有点像敲钟的声音。 哎，这门开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 有救了。 哎，打里边出来一老头。 嗯， 干嘛的这是？ 啊， 今儿盘点 没管呐。 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 白耽误功夫。 哎呦，我这个疼啊。 是，那有不疼的吗？ 我真希望我是一只真正的海龟呀。 那干嘛呀？ 它有一龟壳，挨打不疼。 你净想这个呢？ 哎呀，我想我不能就这样下去。 对呀， 我还得继续找工作呀。 还找？ 哎， 啊， 咱有哥们 儿。哦， 我托托关系。 哎，也是个办法。 他们在肯德基给我找了一个工作。 哦，那怎么样啊？ 那经理面试问问我。 哦，问你什么呢？ 你会什么呀？ 对呀。 展示一下自己。 对，你都会什么呀？ 我会唱歌。 哦，那你给大伙儿唱一个吧。 更多选择，更多欢笑，就在麦当劳。 出去！肯德基，你唱麦当劳啊？能要你吗？那个？啊？ 您说这工作怎么就那么难找啊？ 那2000的你不去啊？ 哎呀，没办法 啊！ 赶紧买点报纸，搜集点信息，招聘什么呢？ 报纸？ 哎，买张报纸 啊！ 哎，我看见了， 看见什么？ 大标题写着 什么呀？ 洗浴中心招大学生搓澡。 等会儿等会儿。 哎， 你要干嘛？ 我上那儿应聘去。我 那工作你也干？ 到那儿就要我了。 那玩意儿谁去了都得要啊，现在缺这人呢。现在 我上班了。 真的？ 哎，头一天 啊、 有一大哥找我搓澡。 你瞧，开张就有买卖， 可把我吓坏喽。 哦，哎，那你害什么怕呀？ 就这位 啊啊啊， 一身的纹身呢。 等会儿 啊， 什么叫一身的纹身呢？ 哎，这么跟您说吧 啊， 除了这眼睛全是纹身。 嚯，够瘆人的呀。 吓得我都不敢说话了。 搁谁也得害怕呀。 哎呀，不过这大哥倒是挺和气的。 哦哦哦， 过来过来过来，小兄弟。 干嘛呀？ 别害怕。 能不害怕吗？ 我呀 啊， 不是坏人。 这坏人有自个儿说的吗？ 哎，不要以为我们这有纹身的啊就是流氓 啊。也对， 岳飞也有纹身呢。 有这么比的吗？ 岳飞后边纹着到此一游吗？ 胡说，那叫精忠报国。 我说那什么大哥，您这纹的也太多了。这个 对呀、啊、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啊？ 这你就不懂了。 是看不懂、啊、 我纹着是地图。 有那你买一份好不好？ 什么地图啊？ 什么地图啊？ 这是我弟弟被抓起来了 啊， 我为了救他 啊， 帮他越狱。 越狱的地图？ 我，你不信你看呢。 我看什么呀？ 哎，从我们家里屋开始纹起。 我还挺详细。 哎，这儿出了胡同， 嗯， 这有一摊煎饼的， 这也纹上， 3块钱一套。 呵，还有价钱呢。 哎，再往这边走， 嗯， 这有俩修皮鞋的， 这都挨不着啊。 哎，再往这边走， 嗯， 哎，这有一交警， 警察得纹上。 再往这边走， 怎么样？ 有一只瞎猫。哎，接着往这边走， 嗯， 有一派出所， 哦， 门口有俩保安， 嗯， 您受累，您帮我够了点儿。 你拿这只手不就完了吗？ 哎，这边 啊，往上 有一帮解放军叔叔。 嚯，还一帮！ 再往这儿， 嗯， 到监狱门口了。 这就快到了。 可惜呀、啊。 怎么了？ 没地儿了。 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哎呀，所以我这着急呀、啊，我这。 你别急呀、啊。 哎呀，我说，大哥， 嗯， 您别着急。 对。 您躺下 啊， 我给您搓个澡啊。 也对。 哎，您躺这 儿，嗯， 您闭会儿眼 啊， 睡会儿觉啊。 对。 啊，我给您搓澡啊。 哎， 您别着急啊。 嗯。 您别着急 啊， 千万别着急。 对。 坏了。 怎么了？ 我着急了。 你着什么急呀、啊？ 我这纹身搓掉了。 画上头的， 我给他搓掉了好几个派出所呢。 他要醒了，你可要悬。 他非得宰了我呀？ 差不多。 我穿上衣服，赶紧我跑吧我。 你还不跑啊？赶紧走吧。 哎呀，我一边跑一边想啊。 想什么呀？ 这样下解不是办法呀。 那你还打算怎么着啊？ 没工作，这可怎么办呢？ 想辙呀。 哎，干脆、我自己创业， 也是条道。 我自己干点什么？ 自己干什么呀？ 哎，现在啊， 啊啊， 我发现， 嗯， 开饭馆的特别挣钱。 对呀，民以食为天。 有这个川菜， 有 鲁菜， 对， 粤菜，东北菜。 那你打算开个什么菜呀？ 我开一个有特色的。 什么呀？ 开封菜。 开封菜 啊， 知道的人可不多。 没关系、 嗯， 咱起个英文名字。 还有英文名字？ 三个字的英文字母。 哪三个字母？ 开我写个 K， 嗯， 风我写个 F， 嗯， 菜我写个 C， 哎 ，KFC 我给它挂上，哎， 你不怕人家把你给告了吗？ 这不行吗？ 这是肯德基的简称，知道吗？还开封菜呀、啊？亏你怎么琢磨的？ 那我中餐不干了，我开个西餐。 啊、西餐倒是成， 嗯， 开什么呀？ 我开个披萨饼店。 哦，披萨饼， 哎。 有名吗？ 名字太好了，起的 叫什么呀？ 必败客。 关了， 嗯， 关了，不吉利，知道吗？ 那咱餐饮不干了，我还。 嘿，他到就坡下得快呀。 咱也不懂啊。 啊， 我是学金融的。 对呀、啊， 我开个投资公司。 你等会儿， 嗯， 开投资公司得有钱， 有的是啊。 谁呀、 啊？我呀。 你有钱？ 我自己印点儿。 印点儿， 那怎么了？ 你怎么印呢？ 我买点那墨， 墨 买点纸，我买一那滚子。 我告诉你啊，连现在孩子考试那卷子都不用这工具了， 哎、不 太落后了。 印完了以后 啊， 好几箱。 是啊， 呵， 嗯， 我打开看看。 对， 有15一张的，25的，35的，45的。 行， 哎、嘿， 行。别看了 啊！ 就您这钱花得出去吗？ 您别说， 嗯， 那天真花出去了， 真花出去了。 那当然了， 在哪儿花出去了？ 我买一张报纸， 上报亭了。 哎，这报纸多少钱一张？ 1块啊！ 来，快点，给你钱，啊、找钱，快点找钱呢！快点！ 不是你催人家干嘛呀？ 哎，拿钱我就跑了。 哦， 回家一看， 嗯， 2张7块的， 比他那还假。 哎呀！后来我听说，印这玩意儿它犯法 啊， 甭听说，就是犯法，知道吗？ 可是开公司没钱可不行啊， 多新鲜呐！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那也得想辙呀。 干脆 啊， 我卖点东西吧。 你们家有什么值钱的呀？ 我把我这身上多余的卖了。 你身上哪儿多余啊？ 肾。 卖腰子。 这人都有俩肾啊。 对呀， 我卖一个也能活呀。 那倒是能活， 这一个肾 啊， 少说能卖十几万呢， 差不多。 哎，我找地儿 啊， 哎，写上我的手机号， 哦， 再写上两个大字 啊， 卖肾， 够瘆得慌的。 嗯，这肾字怎么写来着？ 您什么海归呀？这是，连肾字都不会啊？ 忘了， 好好学呀。 干脆写个汉语拼音吧。 写拼音， 哎， 怎么写呀 ？SHEN， 哎，读不好可就是卖身了。 卖身？ 那你倒标上那音呢？ 忘标了。 你瞧这马虎劲儿的。 哎，您别说 啊， 一会儿来电话了， 真来电话了， 还是个男的。 嚯， 喂， 啊， 你要卖身呐？ 你看，卖身了吧？ 我说咱别开玩笑行吗？ 谁跟你开玩笑？ 我卖肾。 对呀、啊， 嗨、嗯，你卖什么不一样啊？ 那能一样吗？ 我说咱别捣乱行不行？ 对呀、啊， 我这着急着呢。 是啊， 他告诉我 啊， 你着急 啊， 我比你还急呢。 不是你急什么呀？ 我搓澡去 啊， 纹身掉了， 追家里来了。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贾薇和贾伦和说的相声《我要找工作》，听过这段子呀？咱们接着说说贾伦是怎么成为专业的相声演员的。这个愿望在他高中毕业那一年成为了现实。1981年吧，铁路文工团啊来招生，贾伦表演了一个节目，得到了团领导的认可。有一天呢，贾伦正在上课呢，班主任老师走上讲台，向全班的同学宣布，咱们班的贾伦同学呀，被铁路文工团录取了。嘿，这消息突如其来啊，贾伦虽然高兴吧，可当时听完之后也有点发呆。最后呢，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校园，正式进入铁路文工团，成为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2008年呢，贾伦呢又调到了中国煤矿文工团，现在已经是一名国家一级演员了。好了，说过了贾伦，咱们今儿的快乐合家欢也要告一段落了。韩健代表编辑小强，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来听首歌，汪峰演唱的《春天里》，咱们回见。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它，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就认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冒起胡须，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没有我那可爱的小公主。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